冇引我笑啊！ 啊，系、哦、刘伟恒啊，你好似有啲嘢想讲，系咪咧？ 系啊，唔知道你哋知唔知咧？我哋香港嘅住宅用水费用划分为四个唔同嘅级别噶，由第一级首十二立方米嘅免费，第二级嘅第十二至四十三立方米就会每立方米收4.16。当去到第四级嘅时候，每立方米就要俾9.05噶啦。嗯，一起尝试改变一下一啲用水嘅小习惯，就可以节约水资源，水费啊都会平啲噶。你哋知唔知啊？你两个知唔知啊？唔知啊，听下啦。 悭家本领第二集，刷牙都要悭食水。 阿仔啊，煮好早餐啊！ 哎，我刷紧牙。 哎呀，阿仔，你刷牙嘅时候开住个水龙头，啲水一直咁流，嘥好多水噶。 嗯，刷牙啊，就梗系开住水方面冲走嗰啲牙膏噶啦，点会嘥好多水呢？ 哎，我就唔同意啦，我由细到大都系惯咗刷牙要闩水龙头嘅。阿哥，你真系要改过呢个坏习惯啦。 啊，闩水龙头刷牙，悭到几多水啊？ 少数怕长计啊！隔篱嘅陈太话，佢哋一家咧戒咗长开水龙头嘅坏习惯之后咧，唔觉唔觉咁悭咗好多水费啊！ 老公啊，第时我哋搬咗入去新屋，你仲开住水龙头嚟刷牙嘅话咧，水费你俾啊！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为咗帮大家悭多啲，我下次咧会闩水龙头噶啦。 下次点解唔即刻改啊？ 而家就闩水龙头啦！ 是的，母亲大人，老婆大人。 悭家本领由香港电台第一台水务署联合制作。 3+5八点要不要？ 要。 但是我们不是要啤牌，是要你啊。 表面上你是一位荷官，实际上你是精通啤牌技术，指导过无数赌片。 你亦是一位身经百战的指导，仲提名今届金马奖添，江道海师傅。 咁都认到我，你想点啊？ 上嚟搜下流程，倾下偈啊！ 几多点？ 8:00，星期一至五，香港电台第一台。 果然是8:00，到时见。 果然是8:00啊！8:00搜下流程又开始啦。 啊，未出 波添。8:10+咯， 咪都系叫8:00啦。随便埋位听下新闻得唔得嘅啫？唉，讲开始咁样嘅，搜下流程啦。今个礼拜可以话弥漫住一股啊，离愁别绪，定系 梗系 happy 到 热烈庆贺 系啦， 有请萧凤姐。 咦，哇，都好、啊，星期三晚我哋播下 齐鼓掌，好耐未听过， 都好、啊，因为咧即系计啊。流旅行之後，我終於可以找到一個人取代我地位 啦。梁芳嫁， 係啦。四個禮拜前我已經同大家預告咗梁芳嫁啦。 係啦，咁啊呢個梁芳嫁咧就即將喺本週啊，即係完結之後開始嘅。 係啊， 係啦，咁我哋啊可以話係喜氣洋洋啊而家。 係又驚又喜啦。 係啦， 其實我都唔捨得嘅我都，但可惜啊，即係小弟都有另外一個名字叫張小優 啊，嚟緊我都你好快小優啦，嚟 小優幾日啦？ 係啊， 哇！咦，你兩個唔係一齊啊嘛？ 唔係， 我哋冇重疊嘅，盡量啦， 前後腳啫。 係啊，有陣時真係避嫌啊嘛。 係啦，咁啊，所以今個星期啊，可以話係一個離別週啊。咁啊，下个星期咧，阿一哥又唔喺度，阿一哥翻嚟未？ 唔系我翻嚟， 唔系佢借嗰啲时间去闪一闪啫、 哦。一个 weekend 闪一闪。 你系唔会搭到我哋啲时间噶嘛？ 唔会， 密切留意啊！ 我咁听日就可以话系我哋之间， 最后一晚啊， 最后听晚。 系密切留意啦！咁啊，下个星期我哋有咩变动咧？亦都密切留意我哋嘅宣传啦。咁啊，梁丽勤，你唱一次未啊？ 就真系未嘅，啱啊！唱咗钱嘅意思真系咩咧？ 咁你都要带啲盘村噶嘛？ 你啲盘村你系讲紧系即系嗰啲钱外币到咗手未？ 外币 到咗手未系咪？ 系。 未到手 嘅，而家仲有冇呢个动作啦？因为咧，我哋 但我有买到，摆咗喺个 银行。 买咗， 系 几时买？6+嘅咪？ 6+又有入到嘅，的确系。唔系因为唔系咁，如果你讲呢一个货币嘅话，咁佢 keep 住咁样跌，咁好多人唔系就系我，你有冇入过 啊？我冇喎。 啊，你冇啊？ 我真系冇噶。 对面街好多同事见到啊，入啦， 咦 又入啊，又入，已经入下入下入到之前4+咧，好颓之后咧， 要偷探佢。 咩算啦，唔入啦，点知佢剩饭？ 系啊。 咁啊，即系你嗰啲就摆咗喺个就未攞出嚟 咯，系啊。 哦，咁啊，一哥咧， 哦，小弟就当然系大为紧张啦，因为其实我出远门或者去旅行嘅经验其实唔系好丰富嘅，咁所以咧，当知道哦成团嚟紧星期四五六日会一班兄弟团咧去日本咧，系大为紧张嘅， 俗称。混兵团 咩都有啦，因为去东京啊，咁所以大家预咗一定会疯狂购物嘅，即系买玩具嘅买玩具，买运动用品嘅买运动用品，买潮牌嘅买潮牌，因为已经大家喺度睇紧咧，我唔知边度咧有个四层楼高嘅Bibas 咁样，咁然后又话又要入去扫货啊，跟住又话要去秋叶原啊，又话要买下啲杂志啊， 要去歌舞伎町啊咁样， 咁我唔知啦呢啲，系啦，总之就即系大家已经大为紧张，话哦几时要唱钱啊成，咁我就咁啱公司即系日头电影公司嗰度都有啲同事嚟紧会去日本，咁然后大家就喺度讨论，咦究竟应该点样唱钱呢，因为小弟都仲系停留喺呢个嘅。去尖沙咀某重慶嘅大廈嗰度去唱錢嘅嘅嘅日子， 會喺呢一個大廈嗰度、 哦。我真 係 未試過， 我都未，我連出面嗰啲唱錢找換店我都未試過。 你點樣會得知喺重慶嗰度唱錢，同埋點解會喺嗰度唱咧？ 因為人生咧第一次坐飛機咧，唔係坐飛機，即係你唔係屋企人翻福建嗰啲探親團咧，第一次就係成班朋友去上海，就有個 friend 喺上海人嚟嘅。咁啊，去佢屋企玩，咁但系因为去上海都系用人仔啊嘛，咁屋企有，咁所以就冇唱啦。第二次叫自己出远门咧，就系、是、去台南啊，好似系台南定台中，咁就系 Year One 嘅时候有个叫做游学团， 系、就是、四日三夜嗰啲系嘛， 都成个礼拜嘅，因为嗰边咧相对地一啲新兴宗教会比较多啊，咁所以我真系我哋去唔同嘅宗教团体嗰度拜访啊，成咁样嘅，咁然后咧成班大学生咧就即系我哋可能嗰 team 嘅大学生，可能我哋。一個叫 OCam 嗰個祖爸祖媽，然後就話：咦，不如我哋夾埋一齊唱錢，首先慳翻個手續費先啦。即係例如我哋十個人唱，其實都係俾一筆嘅手續費啫嘛。 係。 咁不如我哋十個人夾埋一齊唱啦。 係。 咁然後有個人就話：咦，我屋企人咧通常就去重慶嗰個大廈嗰度就唱嘅，咁不如我幫大家搞啦。咁我就有咗呢個 concept 咧，就係唱錢咧，就係去嗰個大廈。係啦。咁、然后咧， 好处系咩咧？系佢个 rating 个汇率平啲咯， 系咪噶？系咪噶？ 我唔知啊， 因为我未去过。 唔系，同埋我哋又即系，其实我成日都会谂，又唔系唱好多，多脚咪有个谱，咁所以可能嗰个出入唔会太多噶，系咪？ 系啦，咁啊，但系因为嗰阵时仲系学生，所以啲嘢要再精打细算啲。咁然后就你当摊翻手续费又好，又食。但你问我而家就算可能去台湾或者即系去嗰边旅行嘅话，其实。都系落地撳機，或者又話唔知邊個同我講，除咗撳機之外，就喺嗰邊嘅一落嘅機場嗰度唱錢係最抵嘅。 但有一啲人又話唔係，千祈唔好機場唱、啊。 嗱，佢話睇唔同地方，台灣嗰邊就係落地會平啲。個原因係咩呢？因為大家嘅手續費一樣。不過佢嗰邊係50蚊台幣，香港係50蚊港紙。咁所以其實匯率未必差好多，但係就係平喺個手續費嗰度。係啦，咁亦都有人話咧，撳機咧就泰國就要去撳機。係啦，咁就 已經有好多版本嘅。泰國就話唔知去咩 CC 嗰度，我唔知叫咩名啦。 我有聽過呢、這個， 類似啊，唔知係咪隔離有個揾阿陳嗰啲咧。 系啦，系啦，咁所以咧，大家又对于唱钱，我呢排问咗好多人意见咧，有好多嘅说法。我啱啱二台骚动音乐嘅波胜，佢都去完日本咯，我就问佢：喂，咁你喺边度？ 你爆晒人哋去边度出嚟嘅？系， 喂，佢都铺晒社交网， 系啊，系啊。 咁跟住之后，咁我咪问下佢去边度唱，佢就话而家咧，佢就上网预约咗一啲找换店，咁可以 lock 死个汇率先嘅。 系， 即系例如我预约咗听日去唱钱。咁但可能聽日會升㗎嘛，你見今日 OK， 但我今日唔得閒嘅話，你可以預約定，例如我唱定7000蚊港紙，你就同佢講明，我係而家就會要 hold 你呢筆錢㗎啦，咁佢就會 WhatsApp 同你確認，然後就幫你 hold 住咗個匯率，聽日就算升或者跌呢 都系呢个数， 都系呢个数。 咁跌又跌，咪好唔抵咯？ 咪跌你咪 即系走佬咯！呢班人，我估你就系嗰啲酒楼啊，成日讲啊，7:30订咗台，6:00先话唔嚟嗰啲啊，就系呢啲啊。 跟住仲要唔通知人嚟啊！ 自称呢啲 都系贪呢啲小便宜嘅啫。咁跟住之后咧，又问咗，因为咁啱小弟嘅外母又去咗日本，咁咧佢就话咧，佢就系用银行入边嘅 e-banking 买定咗一堆嘅外币，然后喺 e-banking 预约就去银行拎咧。个汇率又最便宜嘅，因为咧我问咗好多人，我太太又话咧最贵系咩？嗱，佢嘅说法啊，最贵咧就系攞现金现兜兜去银行排队即时换，手续费贵或者成啦。佢嘅说法吓，我唔知啊。咁所以我就最尾咧就即系筛选咗几个方法嘅时候咧，就用咗就系、上网预约。 但你有冇谂过，其实你都系可能争20蚊嘅啫。 嗱，我有睇嘅。我睇嘅 波今時今日4000蚊個 show， 佢唔會淨係爭20蚊個 show， 最少都爭200。 一場場幾球？ 係啊， 幾球贏？ 我嚟投資嘅啫。喂，幾球贏？你估少錢？ 我知少錢啦。 唔係咁，跟住之後，唔係咁，跟住之後，咁我最尾就即係揾咗一間叫做即係相對地叫後生些少嘅找換店啦，即係喺啲網上面即係叫風評甚好嘅一間找換店。咁我就預約咗個時間就去拎咁樣啦。咁当然拎完嘅时候就少不免会有嗰啲动作，就係行过去，咦，隔篱有一间喎，装下先。哎呀 ,502 啊。 係啊，就係争少少点后两个位争少少。咁、你计可能我唱7000蚊就争50蚊左右囉。係啦，咁但係你就忍唔住就行入去，咦，又装，咦。又真係蝕咗 50蚊，其實搭到好多轉廣播道小巴啦。 我知道，所以我都覺得蝕咗。但係就用咗呢、這個即係唱錢經驗，就問咗好多人唔同嘅意見。原來坊間有好多人而家已經有唔同嘅方法去處理咯。 我哋以前係點嘅咧？因為以前咧，首先咧，我哋就資訊冇咁發達啦。以前咧，我哋對於去旅行唱錢咧，係有一種如臨大敵嘅。首先咧， 你攞住啲外幣，你已經覺得係好珍貴。 首先阿媽就話咧，要打電話落去嗰個分行揾阿陳經理咧，問清楚有冇 hold 3000蚊日元俾我嘅，即係好似好多咁樣樣啦。咁我類似呢啲，即係我媽咧，佢係極之謹慎，同埋佢係好buy 嗰套，就係我喺銀行唱咧，即係又唔會驚假啊，又唔知咩嗰啲啦，類似嗰啲。咁同埋咧，因為其實個時代變得好快，而家就會有好多五花八門啦，又唔知去阿陳記啊，又話去有啲又話去當地同導遊唱啊，有啲話就係碌卡就得啦。好啦，咁我其實你問我咧，我覺得好似一啲即係健康食品一樣啊，梗有每個人都有嗱，我同你講啊，你要落到去機場搭兩個站， 哦係係 係 B 出口。话扭仔 转右，有套暗门推入去， 扭仔介绍， 跟住行左边， 系啦，嗰度高0.005%噶。你话阿扭仔介绍得噶啦，一定有一个，每个人一定有一套佢自己觉得好深信不疑，一定系全地球最底嘅攻略嘅。你有冇啊？ 因为头先阿一哥咧，佢讲咧话即系翻内地啊咁嗰啲啦，我突然间谂起以前细个咧，如果跟阿妈翻内地咧。是用港币都得啦，咁使系唔使唱噶嘛？ 同埋同啲亲戚换噶嘛？ 以前最初，即系我细个嘅时候咧，因为港币喺内地嗰、那个叫做流通嘅嗰、那个即系流通得再好啲啊，系啦，咁所以咧啲人咧系好中意收港币嘅， 冇错啦， 系啦，咁但系 你港纸仲好啊， 系你俾人民币佢哋唔中意嘅咁样啦， 系啦， 系以前嘅，系啦，咁所以咧就唔使唱钱嘅，咁后嚟咧我记得咧就有段时间亦出咗一啲叫代用券嘅东西，咁咧又喺香港唱嘅，咁 喺友谊商店可以买嘢噶嘛， 系啦，咁佢上到去嘅时候咧，你用嗰阵咧啲人又系好 buy 呢样嘢，就好中意收嘅，咁人民币又唔系好中意收嘅。咁但係發展到而家咧，其實你俾人民幣大家都唔中意，因為你係要用電子支付嘅，係啦。咁但係譬如如果你講去第二啲地方唱錢，因為我諗我係習慣咗，我費事周圍行咁麻煩啦，所以咧我都係喺銀行搞嘅，所以嘢都同埋因為即係譬如好似而家 有㗎，即係你落地鐵站撳日元都有㗎，某啲銀行一撳就即刻有㗎啦。 因為我 個匯率唔靚啊嘛， 係啦，佢會咁樣諗咯， 佢仍然係講緊自己唱幾千個。 因為我而家有陣時咧，有啲咧可能係不如橫掂都會去嘅，咁不如買定啦。你見到佢個 weight 咦跌緊喎，咦都 OK 喎，咁啊買定啦。咁所以你嗰個買定啦咧，其實你唔係即時用噶嘛。咁所以喺呢種狀況之下咧，多數都會係幫襯銀行咯。 哦， 你塞翻入去你自己嗰個外幣户口裡面，咁佢幫你 lock 住，咁你咪擺度咯。 日元可能會因為即係相對地去得多啲，但係好似。你去泰國我就未必會唱定一堆， 係啦， 我仍然都好懷念嗰啲咧，即係以前跟團咧得噶，你同當地導遊唱啦。咁嗰啲當地導遊咧，好似何守信咁樣，即係玩歡樂卡咁樣噶嘛。佢隨時咧喺個袋度咧有一大沓現鈔，即係你哋要幾多少啊？要幾多攞啊？咁佢哋咧就好似咧一路。哇！又1000啊，又500咁數俾你。咁聽講話嗰啲先係最好嘛，即係真係比市面高噶嘛。以前嚇咁，但係我以前即係最印象最深刻就係呢啲啦。佢要隨時身懷巨款，又幫你唱，咁又好似直著數啲咁樣樣咯。 我記得有一次唱錢個經驗比較特別，係佢唔係喺啲叫做地面鋪咯，因為通常我哋。 印象中的找換店，我而家都仲係停留喺即係一個閘，然後佢有嗰啲水牌、亞加力膠牌，然後就寫今日美元、澳紙、日元。 係嗰間嗰啲士兄弟嗰間。係 啦，我記得我試過去 多神啊嘛，同埋破地獄啊嘛。 我記得我試過去加拿大唱加子，係要去嗰啲 office 嗰度，然後如臨大敵咁樣去唱喎，即係特登去唔知邊個介紹就話喺中環定係唔知紅磡某個係某個商廈上面唔知幾多樓24樓 G 咧就可以唱，嗰都係最。底，然后哦，原来仲有呢啲楼上嘅找换店咁样咯，系啊，就试过唯一次。 结果咪真系个汇率顺啲啊？ 冇 check 啦嗰阵时，系啊。 我想问咧，因为我每一次喺银行咧，如果系譬如我唱咗啲 yen， 我攞翻嘅时候 ，even 咧泰铢都系嘅。如果你攞翻啲钱嗰阵咧，所有银纸咧都系成张未接过咧，好新好值噶。我想问咧，喺找换店换嗰啲咧，系咪都系好新好值噶？ 新正都新正 都系好值，冇接过。点解嘅咧？我成日都觉得好奇怪噶呢件事。 咁佢哋系咪佢哋点样攞得翻嚟？系咪要买翻嚟定点？ 嗱，咁大家如果唱用剩咗之后，你会唔会攞即系入翻落去个银行？又或者你会点处理啊？下次用 袋住咯。我袋住啊！我而家袋住，我袋咗好多泰铢喺屋企啊！而家 系啦，即系下次用咁样，你唔会摆翻落银行噶 嘛？即系唔会唱翻港纸噶嘛？ 系咪因为咁样嘅原因，所以银行唱出嚟嗰啲全部都系好值嘅咧？ 哦， 我唔知，我觉得 即系佢个资金或者个钞票来源喺边咧？ 系啦，唔知啊，真系。 睇嚟我哋要即系问下啲财经界嘅人士啊， 冇错冇错， 或者心机，我哋好多资深嘅，可能玩呢啲嘢玩得好叻嘅朋友啊， 系。 咁一個究竟唱咗幾多啫？ 7000蚊港紙啫。 阿梁麗勤咧揸住幾多 啊？幾球啦？ 點止啊？唉，真睇少我一個。 就周志同你唱啦。 係喎，喂，你同佢唱底啊？ 其實 係 啊， 七啊嘛，翻七俾你，唉，好慘啊！流盡暖意，流露着溫暖，唇邊傾心故事。知心的我，有你在身边，有快乐事。无尽爱意，完全没意义，没法将心透视。即使终结，亦有过一刻真挚。不想哭泣，也不想说话，就让我去习惯好吗？该走一刻，我应该去走，可令双方感到潇洒。明白我吗？求原谅我吧，是我不懂说话。即使分开，亦偶尔翻起牵挂。即使终结，亦有过一刻真挚。不想哭泣，也不想说话，就让我去习惯好吗？该走一刻，我应该去走，我令双方感到潇洒。明白我吗？求原谅我吧，是我不懂说话。即使分开，亦偶尔翻起牵挂。真正嘅戏玉喺个咪后啊， 系啊系啊， 阿三姑同阿七 阿七姨丈 啊，七姨丈咧啊，同你讲啊， 系啦，申请啲咩卡好啊？你知唔知啊？唔系步步机都会收你嗰啲， 我得过几千蚊，边似你啊？ 你头先唔系咁讲嘅。好，华哥嘅《该走的时候》啊，咁啊，今个星期啊，全部都系呢啲歌嚟噶， 系 啊系，该走的时候啊， 好，转头走晒 啦，好，转头翻嚟咧，有我哋继续有我哋今个星期嘅嘉宾啊，有江道海师傅啊。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名32岁男子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法庭内持刀企图袭击裁判官。司法机构表示，经检视裁判法院大楼的保安安排，听日开始逐步实施安检，增加保安人手，并与警方保持联络，加强巡逻和其他保安措施，以保障法官和司法人员及其他法庭使用者的安全。司法机构表示，严厉谴责任何试图向法官和司法人员施袭的行为，相关行为是公然挑战法治、罔顾法纪，并对法官和司法人员以至所有法庭使用者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一名23岁内地学生涉嫌利用假学历报告报读香港教育大学硕士课程，承认企图以欺骗手段取得服务罪，在粉岭裁判法院被判监三个月。警方今年8月接获校方报案，说在4月收到被告的网上入学申请，并在5月通过网上面试，获有条件取录。被告在7月呈交一张英文水平公开试成绩表给大学，校方向考试机构核实之后，发现与被告的真实成绩不吻合。警方说，被告英文水平考试的真实成绩与要求相差一分，涉嫌自行利用修图软件修改成绩单，意图达到有条件取录的要求。警方说，利用虚假学历申请入读大学，不单止会被开除学籍，最高可被判监10年。环境咨询委员会开会讨论有关在屯门争咀发展综合废物管理设施第二期 iPark 2的环评报告，经讨论之后，环资会同意有条件通过环评报告。对于当局早前暂缓垃圾征费，环资会主席查日超在会后说，当局曾经就垃圾征费进行先行先试，了解到实际操作有障碍。他说了解到局方出年会再将相关议题提上立法会报告，又强调垃圾征费只是鼓励公众回收减费的动力。本身亦都是中大校董会主席的查日超被问及有关中大管理层近期事件的时候，表示感谢社会关心中大。法国一列火车上有人持斧头袭击，警方消息说4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有人手掌被砍断，另外一名受害者的头部重伤。事发在巴黎东南部，当地星期一早上8点左右，列车停站之后，车厢内发生打斗。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听日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稍凉。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7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我是 CIBS EMY 广播青年 Christy， 妈妈就是人靈人來的，是一位土生土长的中有敏血兒。 CIBS CIBS 是一个几多元化啦、几特别嘅平台嚟嘅，普通市民都可以揀自己中意嘅主题去开咪做电台节目。我是 CIBS EMY 广播青年 ，Who's next？ 香港电台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现正接受申请，下一个广播人就是你。申请即上 CIBS.LTHK.HK， 仲可以申请制作资助，截止日期11月28日。 CIBS 人人广播。 地图 冇， 信用卡 冇， 我哋仲唔俾带智能电话添。 OK， 行得。 电视真人 show 斗快去北美。五批人每组只拎住一张机票嘅现金，但唔准搭飞机，兼唔准碌卡，唔准碌电话。点样由太平洋边缘横越大西洋边缘，斗快从温哥华去纽芬兰省圣约翰斯， 斗快去北美。星期二晚10:30， 港台电视31。 他除了是资深动作设计兼近期热播电影《舞态度》的武术指导兼候选金马奖最佳动作设计之外，还是香港首屈一指的赌术指导。赌神赌圣怎样将啤牌玩到出神入化，又飞牌又弹牌，通通都因为他。手下留情，热烈欢迎江道海师傅。 讲翻海哥啊，嗱，即系之前就讲到咧，你就因为啊祖哥啦等等咧就入咗行啦，咁啊一路讲下你即系喺影圈嘅成长路啊。嗱，你初初就话你又捞下长记，咁跟住又做下副导演啦，咁跟住一路一路点样做落去咧？你自己 咁嗰阵，因为我同潘建军啊、董伟啊咁几个老友离开咗夜总会咁出嚟拍戏，咁嗰阵捞下捞下咧，嗰、那个年代咧。開始香港有好多獨立公司都製作噶嘛，咁我哋就開始有啲人哋要拍啲一日半日嘅，又唔係好多動作嘅，咁啊揾我哋去，咁問得唔得啊？咁我話好啊咁樣，咁就去開始做動作指導，咁但嗰陣都係叫武術指導嘅，因為嗰陣都仲係好多拳腳啊、刀劍啊，以嗰啲為主嘅。咁我哋又拍咗好多時裝嘅嗰啲搞笑或者係嗰啲槍戰片，喂都冇功夫喎，點解打個名叫武術指導都邊何來武術呢？係係，係嘛？你有時搞笑啊，一個車輪碌落嚟啊，俾人追啊，跣落地啊嗰啲，嗰啲都算係動作啊嘛。咁就開始慢慢就改動作設計。 哦， 係 係， 咁就好過 好似啱位啲係嘛？ 啲時裝片你整個武術指導， 係 即係俾人感覺啊，直情就好似哇，一定要打生打死。咁就算你打拳腳，你都唔係武術噶嘛，你唔會打螳螂咁啊，兩個人，係嘛？即係你喺街撞到隔離嗰個啊，大家你咪最多咪推推拉拉係嘛？咁嗰個係動作上嘅設計，或者你撞冧個垃圾桶啊嗰啲啊。即系你唔一定扎喺个马喺巴士顶跳噶嘛，咁啊两样嘢嚟嘅，咁啊开始我哋慢慢就改咗用 动作设计， 咁、就听落舒服啲咯。有啲咧直情真系一到动作完全唔理嘅， 系 俾晒你拍嘅，咁啊后来又变咗动作导演啦。因为有啲佢会同你一齐拍，有啲直情话俾你听我想要乜，咁你导演好多种噶嘛。 你中意边种多啲啊？ 我就冇所谓，因为本身中意呢样嘢。咁當我中意嘅時候，你叫我點做都得。咁首先我哋作為指導，我哋一定係所謂要服侍個導演噶嘛。咁、人哋叫你嚟，喂，幫我炒碟叉燒飯咧，咁你喺都整個伊麵係唔得噶嘛。當然我哋會提供，因為伊麵好似食落滑啲，有時導演會聽嘅。咁啊改咯。咁有啲話唔係，我係都要叉燒喎。咁我哋又話俾佢聽。喂，我哋都拍過好多次叉燒咯，唔係好 OK 嘅。咁佢話我都係要，咁我哋就再想一個，即係有冇啲另類啲嘅方法啦，可唔可以幫到佢啊，令佢改變到有啲新嘅嘢咯。咁呢次拍舞體道嘅好處就係話就冇呢啲煩惱啦。尤其是 opening 嗰場咧，你諗翻以前拍過咩就得啦。 係我真係好中意嗰場，我真係笑啊嗰場。 因為以前我哋拍，而家我哋拍都係。一開始度就諗下，咦拍過未先呢招？呢、這個處境用過未先？係嘛？如果你用過嘅，大家 自己尽量唔想用。 系，其实你都会觉得好似重复自己咁样，你都唔想啊。 系啊，嗰个我仲要谂下以前拍过咩啊，拍过呢啲，抄两件出嚟用啦。个舞台度个开头系咁样出咗嚟啦。 哦，喂，但系咧嗱，我记得我哋之前访问阿 D 哥咧，D 哥都系同阿海哥讲嘅一样嘅。尽量唔好重复， 系啊系啊， 但系又咁嗱、啊，因为咧我而家咧即系睇嗱，唔系话而家唔好啊，只不过咧我哋喺你哋嗰个年代成长，即系我觉得而家就太多花拳绣腿啊，太多电脑特技，即系睇啲掌风咧，净系真系佢出 阵烟。其实我唔中意睇嗰啲。 但你哋嗰个年代嗰啲好多都系硬桥硬马。真功夫实正嘢，仲要好似阿海哥头先所讲冇特技嘅，你真系人手做嘅。咁我哋有时想睇翻嗰啲嘅，咁你哋点样去平衡呢？ 其实我哋都希望做到好似你头先讲嗰种感觉，但问题而家系缺乏呢种演员。首先就 系 冇咁嘅时间。 系 喎，你以前拍一个镜头可以 take 几廿个。我记得我同 D 哥嗰阵拍佢嗰部戏嗰阵，我哋两个对打，打完一日。全日啲菲林攞嚟打保龄，全部冇用。 哦， 结果就拍到第日再去，又拍翻嗰个 shot， 拍到中午先至 OK。即系以前可以咁样拍。 呢个系边个嘅要求？系你嘅要求咧，定系 D 哥要求，定系导演要求咧？ 林振英指导嘅。 即系正英哥就话、都要再拍。 系因为个镜头长啦，又要打，又要攞住把刀，又掟又抛，又接翻又剩，其实好表演嘅。就嗰个年代系兴呢啲啊嘛。打得越长越好嘛，咁嗰个技术打几廿招，体力又要顶得住啦。咁同埋你拍到咁上下，以前会拍到攰啊，休息，唞唞先，饮啖水，跟住又拍过，啲件衫湿咗就换个第二件又拍过。而家就冇啦，而家就唔得就分多几个 shot 啦，短啲啦，最紧要完成咗佢啦。咁另外一种就电脑做啦。你手唔使揸刀啦，养下得啦，又划把刀落去啦。所以我分别啦，就是、如果你话呢个 shot。价值喺边度？即系我哋成日而家衡量都会问你拍呢个镜头，作为观众佢会点样俾分你咧？系嘛？哦，你话喺一楼跳落嚟，咦，佢都唔会好满意噶噃？一楼中落嚟啦，或者佢因为啊，即系我哋要同嗰个 shot 去加分嘅。如果唔系你拍个 shot， 咁你个个一样，咁有乜用啫？ 系 哦，咁所以系而家嗰个做法同以前有唔同，咁同埋。最缺乏都是人才啦。 真系啱嘅，即系我就算我好想做翻，但系冇一个适合嘅人选可以做到呢一样嘢嘅时候，又真系好难可以满足到我。 同埋而家系冇个英雄啊，即系嗱，过去我哋睇嘅每一个人物啦，李连杰啊、赵文卓啊、甄子丹啊，到而家，你观众一睇呢个人就觉得佢识打， 系啊， 你认同佢嘅功夫， 系啊。 咁而家你个搵个人一个出嚟，你话佢好打得，咁人哋。眼睇通呢揸就係勁啊嘛，因為佢有表演俾你睇啊嘛。咁如果你揾一個好靚仔嘅或者好靚女嘅演員，結果你話佢得啫，觀眾唔認同。即係好似國內都有好多響噹噹嘅演員，佢哋都演咩大俠啊咩俠，但觀眾唔會覺得佢係打得噶嘛。 嗯， 係嘛？咁但係而家就少咗呢種，大家都覺得佢係。 真材实料嘅。 咁啊系，即系你就算问翻，譬如佩佩姐， 系啦， 或者杨紫琼， 系啦， 你知道佢真系打得噶嘛？即系你哪怕佢都有电脑特技，但你知道佢真系好武功噶嘛？ 女仔就更加冇呢啲选择添，系咪咧？ 系啊，而家系少嘅。 即系以前譬如李彩凤都打得 嘅， 系啊， 盼盼姐啊呢啲 系啊，即系而家嗰啲一有啲好样好名都去晒做网红啦。 系啊，大镬， 冇错，啱嘅，开咗条新路。 即系佢觉得咁辛苦做咩？而且你唔系一部就得，系嘛？呢边杨紫琼都拍好多部打片先扎实咗，即系观众先认可佢嘅成就啊嘛。 哦，啊，咁即系所以最重要嘅就系，即系唔系唔想做，而系冇呢啲人才去做。 我谂同埋咧，仲要唔可以净系得一个啊！你起码要有两个先可以构成对打嗰样嘢。 系啊， 系啊， 即系你睇洪金宝同袁华打东方秃鹰嗰啲 嘅，系啊， 系嘛？即系佢两个都系有身手。 系啊，你净系得一个其实冇用咁，你净系可以表演跳楼、跳楼同埋跳楼。 即系你唔可以话成日揾集舞狮嚟打噶嘛？ 系， 系嘛？我成日都话咧，如果你舞狮打都卖得到嘅话，咁我使乜请演员啫？揾廿个舞狮由头打到尾嗰部戏咪收到爆咯，系唔 不如真系拍一套咁嘅戏啊？可能得噶， 但系咧，即系喺舞狮嗰度去发掘人才又得唔得咧？ 嗱，以前多嘛，其实你睇到所有。以前嗰扎演員全部都攞個舞獅嘅喎，都係由喺後面打打下就跳上嚟前面，跟住做咗主角。因為佢有足夠嘅時間同埋機會俾佢鍛鍊。即係點解以前啲舞獅會話去到得閒冇嘢做，跳下彈床啊，即係攞個榻榻米學下翻啊。咁而家出個通告俾你，一嚟就開始打，打到你收工翻屋企，因為佢冇時間。養住你，我哋以前哎呢場打可能嚟五日先打一日兩日，咁你仲有三日咪喺度練下功咯 ，stand by 咯，而家係冇機會俾你 stand by 啊嘛， 咁啊係， 咁同埋而家最近好似有啲武行都係當拍戲係副業嘅，調翻轉咗，佢平時有工做嘅，咁佢副業如果你哇半年先有一日通告，萬一達到係嘛有乜損傷咁，生活點搞咧？咁變咗佢都唔會。咁薄嘅，即系唔同以前。以前系嗰个气氛啊，话俾你听，我唔得系衰仔嚟嘅， 系 嘛， 系啊， 即系咁嘅， 有种压力喺度系嘛。 因为嗰一脱人咧，都系从小训练大嘅，喺舞台上有嗰个竞争嗰个心态，即系你打关斗，你打得高，我打得高过你，你翻十个，我翻廿个，有呢种。即係奧運精神嘅，咁但係而家個社會冇啊嘛，係嘛？你傻噶，咁高你去跳？ 不過又真係， 梗係揀下邊嗰個啦。 啲人真係唔同曬嗬， 係人心 係啊，唔同 不一樣啊。咁啊，以前或者師傅同徒弟嘅關係，呢個人係養你，你日日對住佢，你起身見到佢，你臨瞓前又見到佢，你係敬畏，係 尊重道要係。 係咪？而家唔係啊嘛，交學費俾你係嘛，跟你學嘢。 我个仔冇得出场噶， 系啦，你明唔明啊？即系佢会质问翻你， 系 咁你就好大件事。 啊、 即系我等于我都有拍戏拍过一啲演员系即系父母亲赞助入组嘅，咁嗰啲佢真系当佢自己系大牌噶，真系乜都唔做，乜都唔学噶。啊，直情一嚟就觉得哦打啦，哦替身系嘛，我唔系啊，你自己做啊。结果佢就觉得好唔开心咯，就一路喺度 我仲有态度啦 佢又唔敢嘅，只不過就係總之，唉，聽到就打就愁眉苦面啊，剔兩個，然之後就死狗咁啊，咁呢啲我都遇過嘅，咁啱係一個少男一個少女添，都係父親家庭咁贊助入組嘅，咁我問佢哋咯，喂，揾你拍三級片拍唔拍？佢話嚇三級片，除衫嗰種啊，我係啊，嗰啲我唔拍，咁嗰啲唔拍點解啊？要除衫啊嘛，哦咁啊。咁你又接呢部戏？佢话点解啊？呢部戏打戏嚟噶嘛？咁你接你明知打嘅，咁你而家唔打，你系咪即系等于呃人啊？佢又当然明白啦。咁佢就发觉哦，系我话你嗰个戏场啱唔啱啊？ 系 你唔识打，你唔好接武侠片。你唔敢脱，你又唔接三级片。 咁你唔識打你個攬節目後邊？ 啊，好嘢喎，海哥， 係嘛？ 又咁講，因為即係要你剝衫嗰個難度又真係再高過節目後邊， 打難難打啲喎。 因為你真係要剝衫，你唔剝唔得嘛。咁但係如果唔打， 咁啊之後咧，之後佢哋兩個就開始乖咗啦、 哦。 就每次嚟現場咧，就問啦，海哥有咩動作？我哋今日學住先啦。 咁咪係一件好事嚟嘅喎，起碼你引導咗一個人。 係、啊，我就覺得我哋嘅責任即係我鬧佢冇用啊嘛。我起碼等你知道，譬如你話唔得。唔得改行，我成日劝佢哋改行噶。啊，辛苦啊，我辛苦啊，唔好做咯。 嗯、 啊，我都辛苦啊，不过我就穷，我冇办法。我话我冇办法， 唔信海哥穷嘅。 我话如果你得咧，你就尽早改行，系嘛？你何必咁辛苦咧？做啲嘢又唔中意，咁唔系我中意嘅，中意点会觉得辛苦啊？我话，咁佢哋就知道啦。因為有時佢哋係啱啱入嚟咧，又俾人捧一捧啊，即係覺得自己 同埋屋企嘅關係啊， 側邊有三四個助手啊， 啊，即係細個自細嬌生慣養嗰啲啊。 儘管身邊是有些羨慕，可知表面看不到，曾在往年每天禱告。是有苦恼，或者不想踏上这段路，可惜生命已损耗，仍像冷傲情怀渐老，谁人又会感到？何时才遇上你？何时才遇上你？何时才遇上你？完美地逃避，随时随地放弃，随时随地放弃，随时随地放弃，随岁月腐蚀，人海中。出几个英雄，最终每道彩虹，汉勇和空洞，回想中一闯进高峰，不懂自控，却种下了。 阿海哥都会点醒下啲年轻人嘅。 尽量啦，我因为我 用一个润嘅方法。 你恶唔恶噶？ 我都出名恶噶。 系咩？我闹你恶啲定个 D 哥恶啲啊 ？D 哥闹完咧，你会震嘅；我闹完咧，你会笑嘅。D 哥都成日咁讲嘅，啊，佢闹人闹到笑嘅，系周围嗰啲人笑啫，佢笑。 系哦，即系你都会闹嘅。 我闹嘅，我闹嘅，我系即系唔理边个喺咩场合，我都闹嘅。 系因为咩闹多咧？系因为我哋都有问过阿 D 哥啊，即系譬如点解有时好多时候都听到啲武术指导会比较燥咧，就因为真危险。同埋有陣時真係嗰個認真爭一分半分，就可能受傷同唔受傷。 嗯， 咁你係因為乜嘢惡多呢？ 認真，你唔認真咧就會出意外。 係， 你明唔明啊？好多時咧，你同佢講，喂，一陣間嗱咁樣，你唔好企咁出嚟，得啦，得啦，得啦，啊，就喺度自己繼續攞住個手機喺度揈揈下揈下。而家最慘就佢攞手機，我唔鬧得佢喎。我試過噶啦。 點解唔鬧得？ 係咯，喂，你做乜現場睇手機啊？唔係啊，導演睇劇本啊嘛，即係而家你，你以前就揸住個劇本，你有張紙啊，你都即係 吹佢唔像係啊， 吹佢唔像，佢而家你揸住佢唔知咩嚟嘅，咁你當你唔認真嘅時候咧，你 miss 咗我一兩句最重要嘅説話咧，可能就會出意外。 其實自己唔著數嘅啫，係咪？ 嗱，呢個我都唔會即係惋惜佢，因為呢個係你嘅承擔。 嗯嗯， 最怕你聽錯咗影響啊， 係 吉死對面嗰個攞把刀。啱唔啱啊？叫你闪，系嘛？你又冇闪，你又变咗吉，咁嗰个咪好危险咯？ 系 系，系嘛？咁所以话一唔认真嗰啲咧，我就系好唔客气咁闹。 嗯 嗯，会唔会讲粗口闹噶？佢个 粗口睇人。睇人，因为有啲人中意听粗口，有啲人 唔系有啲人中意听粗口，所以我就唔用粗口闹。 嗱，我想问下咧，嗱，因为香港，我觉得。八九十年代啦，最勁嘅地方就係咩咧？頭先你講一班高手，譬如阿大哥，無論係成龍大哥、洪金寶大哥，佢哋識打，打得好睇， 就好合理啦。咁但系咧，其实亦都有一班，其实佢哋唔识打，但系都好好睇嘅。好啦，我想问一下啦，即系喺个资质啦，认唔认真啦，定系其实你哋点都教得到嘅？即系，哎，呢个人明明佢都唔系武班出身嘅，譬如我咁先算啦。嗱，你肯练啦，啊，不停咁练，其实都可以练到好睇嘅，系咪咁嘅咧？ 绝对可以嘅。当然佢有少少偏差，咁但系我哋喺拍摄嗰阵有镜头， 机就到， 可以就到佢，会帮翻佢嘅。咁好似最早我训练 TVB 嘅就系五虎将。 哦，你训练嘅原来 系啊，哎呀， 吓，在台上我明你想、啊。 五虎将系 TVB 嗰阵交咗五个人俾我， 吓， 咁就叫我训练佢哋。 你有冇系曾经做过 TVB 嘅 staff 噶？即系喺里面打过工有冇噶？ 我冇，我一直都系以外判嘅。 外判。 哦哦。 咁系因为喺唔知无线电视十三周年啊。 哇！十三周年。 而家几多啊？而家 五啊几啊嘛，系嘛？ 啱啦，80年代咯，系啊，啱啊。 哇！劲啊！ 咁嗰阵佢哋睇咗一个外国嘅 show， 叫做 Circus of Star。是呢个外国啲明星做一个买断。咁 TVB 就揾到我就傾就问可唔可以搞一个咁样嘅 show， 就台庆。咁当然台庆就係你哋睇到郑少秋喺呢个钢线上面踩单车杨盼盼喺度打千秋啊。然之后肥肥踩鸡蛋啊，周润发喷火啊，谭咏麟。 哦，系啊系啊。 同啲车斗。 两架车系左右。 张曼玉空中飞人啊。 系 嗰啲全部都系我训练嘅。 你训练嘅喎。 头先大家听到我哋嘅现场嘅反应咧， 系啊， 我哋成个下巴跌咗落嚟嘅当时， 系啊， 因为咧我哋嗱事前咧，我哋知道阿江师傅就系即系啤牌高手啦，跟住武术指导又识啦，我哋完全咧系唔知道原来啊，我哋当年睇嗰啲而家最经典嗰啲台庆啊， 冇错， 深海碎大石啊，嗰啲咩箍住个电单车啊，肥姐踩鸡蛋，全部都系江师傅搞噶， 系啦，因为咧当我哋面对一个深海碎大石嘅呢件事嘅时候咧，大家嘅焦点只系会望摆落嚿石同埋砸住嘅嗰个人身上嘅啫，边个剥落去冇所谓啦， 冇错啦，系啦，咁原来江师傅咁，而家咧啱啱咧，我哋真系要买一埋关子，大家咧可以咧，我哋摆咗即系当年阿肥姐踩鸡蛋嗰个经典嘅片段，大家可以上网重温下啦。 我记得我当时阿肥姐咧劲流汗， 系啦，咁啊一阵间咧阿江师傅咧系会解构翻呢件事， 系啦， 究竟当时发生咩事，点样训练嘅咧， 系啦、 啊，千祈唔好走开啊！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萧叔叔今日想再同大家讲一啲日常生活对话里面咧，令到嗰个 flow 更加流畅嘅一啲问句。上一集咧，我哋讲过点样回应表现得对人哋话俾你听嘅事物有啲兴趣嘅时候。今日讲嘅呢一啲问句呢就係攞嚟都好特别嘅，其实就係攞嚟呢想对方澄清返句子讲嘅某一 part。 俾个例子，一个句子呢，譬如我话 I'm going on a date with Mary tomorrow， OK， I'm going on a date with Mary tomorrow， 我呢听日呢就会同 Mary 出去拍拖， OK， 约会，好似男女嗰种约会啦。咁你呢听落去呢就有少少不相信自己嘅耳朵，你同佢去拍拖咁样，咁你可以问句咧，就系、是、You're doing what with Mary tomorrow? You're doing what? Okay, you and Mary doing what tomorrow? 你嗰个句子将你唔相信嗰一 part 转咗做一个 question 字 ，okay， 跟住成个句式咧，句子嗰个词序咧系唔使改变嘅。You're doing what tomorrow? Okay, you're doing what tomorrow? You're doing what with Mary tomorrow?跟住用翻个上升嘅语调，咁咧个意思就系你讲多次头先话你听日会同阿 Mary 会做啲咩话咁样，呢、这个就系嗰个意思啦。听我仲要 doing what with Mary tomorrow？ 再嚟多个句子咯，譬如我今次唔系想去质疑对方讲拍拖呢件事啦，我想对方澄清嗰个系 Mary 而唔系其他人，你肯定咁样，你肯定系 Mary。听一次，原本个句子系 I'm going out with Mary on a date tomorrow。跟住你可以话 You going out with who？ OK， You going out with who？ 即系 You are going out with who？ 用咗个 who 嚟取代 Mary， 跟住上翻声语调。你讲多次，你听日同边个去拍拖，去出去玩玩，去约会玩咁样。呢个系一个几有用嘅一个叫对方澄清。咁你有时咧就唔系真系听唔清楚嘅。你有时纯粹咧系想表达咧，你不相信对方讲呢句说话 ，OK？ 咁啊，你系真系唔相信啦，还是你系纯粹想对方讲多次，你讲多次 ，OK？ 咁样呢、这个我觉得系喺平时讲嘢咧都几有用嘅，大家留意一下啦。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有请今个星期嘅嘉宾。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系江道海。 台慶就係你哋睇到阿鄭少秋喺呢個鋼線上面踩單車，楊盼盼喺度打千秋啊，然之後肥肥踩雞蛋啊，周潤發噴火啊，譚詠麟 係，哦係啊係啊，兩兩架車兩架車係左右咁樣， 張曼玉空中飛人啊， 係係， 嗰啲全部都係我訓練嘅， 你訓練嘅，我唔得，逐個講下先， 原來 呢啲史書冇記載， 好勁啊！ 點解係揾你咧？ 因为嗰阵咧，我哋都算嗱，我记得无线电视啱啱无线转播《欢乐今宵》，仲系蔡和平先生嘅年代咧， 同黑白嘅， 系 咁我哋就參與演出啦。咁嗰日我演出， 哦，我就跳雜技團嘅身份去表演咯。 嗰陣我就表演跳刀圈、跳火圈咁樣。 跳刀圈真係令人難忘啊！ 咁後來台慶我就訓練咗盧海鵬跳刀圈， 難唔難咧？ 真 係 幾虛風雨啊！真 係都難噶，因為你嗰個高度，如果你唔小心都會出意外嘅。 但嗰啲刀其實都唔係一啲好利嘅呢個刀 啊。其實即係今時今日講到已經係歷史啊，同埋亦都冇人靠呢啲揾食啦。咁我都可以講下嘅。啲刀咧插落個圈度咧都係咁樣插落去嘅。所以你跳過係咁跳，你都唔會咁樣插嘅。 哦，反方向， 反方向，反方向。 係啦，你順住把刀去。 順住把刀去。 咁啊，點解咧？其實喺視覺上係分別唔係咁大。你都係跳過個圈，有好多刀啊嘛，所謂上刀山落油鍋咁樣。咁但係喺實際上咧，只要你個刀鋒稍微斜咗少少，就令到你嗰個萬一失手撞落去嗰個。 受傷嘅 嗰個受傷就爭好遠， 係係， 啊嗰個 你真係考慮咗安全先， 係，因為你嘅演出，尤其演員啊嘛，係，啊咁你演員演出咧，我哋唔使去佢練都練得多㗎，嗰陣係我哋兩個幾三個月嘅時間去 跟 佢哋㗎， 即係阿棒哥嗰個刀圈都搞咗兩， 因為嗰陣佢哋演員係有呢、這個。你成個台慶 TV 咁多演員喎，咩四朵小花啊，咁啊。所有人都唔會話同一日嚟練噶嘛， 哦， 即係要及到呢、這個，及到嗰、那個，及到呢、這個。 佢哋要做其他工作。 係啦，每個人就收工就嚟練啦，安排喺個廠度咁練，咁樣訓練佢哋。 同埋咧，你唔好諗住件事好似好簡單，因為我個圈我係凌空，即係某一個高度咁擺喺度，你要咁樣跳過去咧，其實都需要一啲練習先至 OK 噶。就算冇刀都好， 即係棒哥都練到嘛。 係啊，我哋係識噶嘛，因為我哋入去 TV 就見到所有演員，咁啊揀，然之後哦，你適合咩？ 哦， 你問咗棒哥，喂，你有冇咁嘅？做俾你睇先， 系， 你又得喎， 肯唔哇，揾啲咁嘢搞啊？ 有冇人拒絕㗎？你揀咗出嚟嗰啲，可唔可以換個第二個啊？咁，我想淨係跳中國舞得唔得？ 有， 頂碗得唔得？ 係啊， 有 都有啲拗嘅， 有啊， 梗係拗啦，係嘛？ 唔係，有時即係話佢個人對嗰樣嘢唔做得，咪唔有嗰陣，我哋記得鋼線單車上面 係 嗰個係。鄭少秋嘛，秋官啊嘛，咁啊下邊咧 suppose 係汪阿姐嘅， 哦， 咁但係汪阿姐對嗰、那個即係你人位高位咩，咁你冇辦法做，咁、 哦、 後來汪阿姐啊練咗耍啲水流星， 係兩邊有兩嚿嘢，係啦， 咁、哦、變咗我哋會選，因為唔得你會擁佢死啊嘛，即係好似話齋，你睇到我哋拍戲，以前啲人都打得好睇嘅喎。其實因為你睇咩張曼玉、林青霞都俾人撞玻璃㗎，係 嘛？警察故事㗎， 係咯，佢哋全部都做㗎。因為點解你現場嗰班人嗰個氣氛，嗰啲鬥志就會影響咗你啊嘛。你都想話我想試一下，咁啊加上嗰班人做到安全嘅設施，同埋話到俾你聽點樣避免受傷。 係， 咁嗰人啲戲咪好睇咯。 哦， 啲演員個個都搏。 誰沒有一些刻骨銘心事？谁能预计后果？谁没有一些旧恨心魔？一点点无心错，谁没有一些得不到的梦？谁人负你负我多？谁愿意解释为了什么？一笑已经风云过。唯以今天欢笑唱首歌，任哭给吸兜心的快乐，在晚风中闯开神锁。谁愿记沧桑匆匆往事？谁人是对是错？从没有解释为了什么。一笑破风云过，谁没有一 些刻骨铭心事，谁能预计后果？谁没有一些旧恨心魔？一点点无心错，谁没有一些得不到的梦？谁人负你负我多？谁愿意解释为了什么？一笑已经风云过，胡活得开心，心不记恨，怀起今天欢笑唱首歌，任胸襟吸收新的快乐，在晚风中敞开心锁。 我想问咧，缩骨功咧，系咪你都系你教佢？因为我记得好似阿卢敏仪姐姐有玩过缩骨，系一个好似一个桶咁样嘅，然之后咧佢就由呢一 哇，我吓亲啊！睇嗰个系啊， 到过去嗰边翻翻出嚟， 都系你教嘅， 系啊，因为我哋知道佢咁嘅演员本身，我哋会问嘅，诶，你点啊？佢个个人都有啲，喂，我识碌噶噃，我识滚地葫芦，我识爬高爬低，咁我哋咪就佢嘅身手去设计啲嘢俾佢做咯。 不过我谂咧，其实去到台庆咁大件事，你知全香港嘅市民都开电视睇 TVB 台庆噶嘛？当年咁，所以大家如果有一个机会可以表演到呢一啲，大家都会好争取。 喂，记一世先啊！所以唔得，我哋阿海哥，我要问一问你嗱，譬如最经典嘅之一就系匪车踩鸡蛋，其实系点样练出嚟嘅咧？ 嗰啲雞蛋係咪假嘅？ 唔係，全部都係真嘅。 係， 其實你都得嘅，只不過係個方法，即係其實每樣嘢佢有個技巧嘅。 係， 咁個技巧就話你要掌握好多次。咁有時有啲技巧你話喂，好似撞彩啊，點解有時得有時唔得咧？其實你對嗰個技巧掌握得唔準確。 即係嗰一下掌握得唔準確。 即係落腳， 即係落腳，你踩上去嗰下要平，令到佢哋嘅。平均受力 系， 咁因为上去嗰下咧 系最难噶系嘛？ 系啦，就系搭第二脚上去之前嗰下最难嘅。 哦， 因为你一侧身或者系嗰个力度稍微 就唔平衡啦， 一偏 哦， 咁佢咪压力咪爆咯。 系 啊，咁但系你就要少少跳啦。咁呢个跳咧，其实就系睇不出的跳， 系 啊，看不出的跳就系你稍微咁样上去， 摁一摁咁样， 咁样上去。 哦、 其实嗰刹那你系减轻咗啲体重啊。 系 哦， 咁但系你又唔能够。忽然一落嗰下都要好就住咯，一落就要准确， 系 唔好话踩唔啱，再踩多下就跌晒落嚟噶啦，啲鸡蛋爆 晒。咁、其实肥姐踩鸡蛋嗰单嘢咧，有冇谂过如果万一肥姐真系失咗手咁点算咧？即系譬如可能第一嘢已经啪啦啪啦啪啦爆晒，第一脚咁样， 嗱 咁点啊？ 全部系试过晒嘅。 啊， 当年有份参加呢个台庆嘅艺人啊，所有都话嗰一年啊。嗰幾個鐘頭係 TVB 精神發揮到最極致，因為通常咧，大家啲演員咧，你做戲我做戲，咁我做完我走噶啦，我唔會睇你噶嘛。但嗰陣居然全台嘅人冇佢份過就企喺後台，咁樣好緊張咁 等， 因為大家 講都 係啊，因為當然嗰陣嗰啲觀眾。是真的很追住睇嘅台慶嘅，咁每一個出嚟嘅藝人都是佢哋識嘅，即係你屋企人喺度做緊一樣，佢都未見過冇把握嘅嘢啊嘛， 等佢緊張啊， 咁所以每一個人一做完冇失手嘅，哇後面開心就等佢高興嘅，就冇話哎你又做得好過我即係俾你俾咗落去，冇呢種心態，因為大家做嘅首先冇衝突，你爬圈我就。轉水，咁變咗係兩個冇衝突嘅嘢。你又驚我跌，我又驚你追唔過。你明唔明啊？所以即係個同舟共濟嘅心啊、哇，好開心嘅佢哋。 我記得咧，肥姐踩雞蛋咧係， 真係經典。 佢勁流汗啊，肥姐。咁跟住咧，我唔知邊個同事又幫佢抹汗咁樣嗰啲，跟住你見到肥姐只腳不停喺度震。咁嗰晚我真係好有印象，就係喺屋企。咁然之後咧，屋企人咧又會喺度分析喎，嗱。开头嗰几步咧就好难嘅，越搭越高噶嘛，嗰啲鸡蛋系一路 越 全部都系海波嚟嘅嗰啲。 系啦，咁跟住咧就搭到上嗱，阿肥姐再向前行，会越行越容易噶啦，因为咧咁高咧啲鸡蛋搭到，咁佢嗰个 承受力啊， 承受力就会强啲啦。嗱，嗰啲鸡蛋嗰啲盘啊，嗰啲可以顶住噶嘛，即系好多人咁喺度分析，我觉得好好笑嘅。 每人有他的 些苦痛，太阳已再升起了，你我如再学不得了。有时担子千斤重，有时也许要折冲，我有时 如果你細心聽呢首歌的 mixing 好正，因為佢不斷咧又話俾咗啲笑聲係嘛，真係好 icon 嘅，因為 好 UIT 嗰個罐頭笑聲。 咁大家就聽到阿江師傅咧解構翻當年啊肥姐踩雞蛋呢單嘢啦。 係啦，咁網上面亦都有啊肥姐踩雞蛋當年嘅 片段啦， 片段睇啦。其實我頭先真係由頭到尾睇過一次。 阿一哥你未出世過？ 未啦， 87啊，好似係嘛？ 啲聽眾話87喎。 哦 ，OK， 咁啊咩？因為有聽眾就話嗰一年就係阿棒哥扮欣怡，就笑到阿肥姐流眼淚嘅。 我好記得嘅，當時肥姐係兩隻腳交叉咁樣，有交叉先頂得住嘛。 你淨係聽呢句一哥，你未睇過，聽到棒哥扮欣怡，你都知道咩料啦，大佬。係啦，咁啊，你講翻你睇翻條片有咩感受咧？ 我睇翻我就係覺得，其實真係好好睇，即係嗰陣嗱，成件事你話係咪好複雜咧？其實唔係好複雜，但係。但就是吸引， 佢仲要穿一個即係神奇女俠裝啊！ 係啊，同埋咧因為我好記得嗰晚唔知咧，真係印象好深刻就係、是 哦、叫《龍鳳情唱柯台興》 啊，係啊，你唔 知 嘅 咩？ 我唔 知啊，星光熠熠耀寶亮， 係啊，《 龍鳳情唱柯台興》， 千星輝柯台興， 龍騰虎步上獅山啊！ 因為嗰陣係會有咧男仔 係啦，男隊 同埋女仔隊鬥啊， 旗隊有佢支旗嘅，係 啦，即係等於翡翠歌星柯台興都係男歌手對女歌手， 同埋紅白歌戰啦， 係啦係啦，即係嗰類咁樣嘅玩法。咁嗰陣咧就好似我老豆同埋阿哥定唔知点样，总之啲大人喺度咧就会分析嘅，就系、是。 點解肥姐踩落去佢唔係踩一盤雞蛋先，而係踩幾盤雞蛋先咧？咁樣 係 就因為你要有一個 咁，我哋要睇睇教育電視啦。嗱，其實壓力咧就可以平均分布嘅噃。根據牛頓力學嘅第一定律咧，就唔知乜乜乜乜乜乜。 就咁擺一盤雞蛋落去，因為一踩就即刻爆，因為冇咗嗰個力去俾佢卸咗啲力嘛。所以係好似係兩盤先係嘛？ 係兩盤 先，跟住三盤四盤咁樣咯。 即係所以我覺得勁係咩咧？嗱，我其實咧就嗰日咧。爭啲想問啊江師傅，但我真係唔問，因為咧，我覺得佢哋都係一個經驗之談嚟嘅。嗱，因為老實講，如果咧，其實呢一條數啊，其實湯博士係計到出嚟噶嘛。嗱，如果將阿肥姐唔知200磅，佢咧個鞋底咧就 係 啦，唔知成個派 開 個方或者再微積分咗佢咧，咁咧佢就可以 個經濟呢個 咁樣落 MC square 係啦，落咗嗰個力嗰個唔知咩咧就。跟住就應該就可以每一隻雞蛋殼個頂咧就承受咧就唔知幾多個嘅 PhD 咁樣樣， 然之後可以就種咗啲花出嚟啦。 咁但係咧嗱，你諗下 再加埋 photosynthesis 係啦，係啦，同埋 sodium 收費。好啦，但問題就係其實我相信阿江師傅啊。阿江道海師傅設計呢壇嘢嗰陣，佢冇計數，我相信佢唔會攞支筆出嚟計。 個概念上面唔係用個數字去決定，係用佢嘅經驗去計算，用經驗嚟計算 啊嘛。係啊，即係佢哋有嗱，我當然啦，我深信佢哋好安全啦。咁亦都我相信阿江師傅可能喺佢哋唔知武館定係邊度已經試咗幾廿萬次，試到得先至俾阿肥姐開始練啦。咁但係老實講，你真係唔係計出嚟噶嘛，同埋真係。真係經過無數次反覆，頭先阿師傅講兩三個月之前啊 ，EYT 啲同事就已經練緊㗎啦。得閒就阿華哥嗱，聽日咧密切留意聽日講深口水大石。点练呢？ 系 啊，练乜咧？ 我惊啊！我惊听日大家听完之后咧，就觉得自己都可以做到。 千祈冇事啊！ 即系冇事系啦。同埋咧，因为阿肥姐踩鸡蛋，咦？阿一哥缩一缩，我头先见到阿肥姐摆埋只脚上去嗰阵系嘛？ 唔系，因为原来咧，即系我以为踩完就完啦，因为我第一次睇呢条片系啦， 佢仲要落翻嚟噶嘛？ 唔系，踩完之后再 敷拉圈 啊，所以有一下系单脚企。如果再计埋嗰个 E 等于 MC square delta T 嘅话咧，其实个压力又再大咗。 个派啊，要系啦，因为咧，去到最尾嗰阵咧，其实系好多层鸡蛋。当时我睇嘅时候，即系我啱啱睇翻，应该咁讲，我系有少少惊咧，系容易失平衡啊。因为肥姐企到咁高，侧边如果冇人扶住佢咧，可能惊会失平衡。但系你又唔敢随便掂佢，因为可能咁样掂一掂，射咗个力咧就歪咗噶啦。咁所以大家喺侧边咧既紧张，但系又有少少无助。死啦！我可以帮到佢啲咩咧？咁同埋咧，我唔记得咗边个攞住张纸巾，硬系都要话帮阿肥姐抹。咁跟住咧，侧边好似阿嘟姐啊，定唔知边个？ 哎呀，唔好啦！ 你行开啦！即系嗰 个咩好大姐明啊？呢句 系啊，即系嗰种紧张系真嘅紧张啊，而唔系话平时做戏又或者面对观众嘅时候，大家嗰啲打打闹闹嗰啲，唔系啊，系真心地你行开，你唔好搞佢啦，嗰啲咁咯，好好睇啊，真系。 系即系等于咧，嗱，我相信梁丽勤都可能即系话佢有参与过呢啲司仪啦，即系譬如咧，咪韩国咪有好多嗰啲人咧，即系搭高七个人，跟住飞上去踢烂块板嗰啲咧。 系 嗱，其实你当时咧，嗱，我都主持过呢啲啊，我有呢啲表演噶嘛。 有噶有 的。即系佢哋唔知跆拳道嘅花式表演，咁即系打十个孔翻，再上去一脚兜拍咁嗰啲。其实我哋喺现场睇咧。真係戥佢驚第一，同埋咧，我成日覺得喂樓下啲人真係冇出聲啊！你影響到嗰個表演者噶嘛？ 但係我又調轉，我唔會戥佢驚，因為啲師傅好勁抽，我覺得佢哋唔會有事。我反而戥啲觀眾驚，因為咧佢哋踢嗰啲板，啪一聲飛落嚟咧。唔係，咁我會做啲咩？我會幫佢哋執翻啲碎片嘅，因為我驚會整親啲觀眾。係啊，同埋佢哋有一招好得意嘅，即係都總會做呢啲嘢嘅時候咧，都會去到最尾有個gimmick咧，就係有一次就係佢哋攞咗一個菊花出嚟，一支菊花係圓咕碌，即係好似蒲公英咁樣嘅支菊花。咁佢哋踢到最。就踢个菊花，跟住一踢嘅时候咧，咁就啲花瓣 bang 咁样四散，咁就好靓咁样完成咗成个表演咯，系啊，好好睇噶，我觉得呢啲都。 即系我觉得而家咧，真系嗱，你问我哋听日都会继续讲嘅，即系而家，唉，而家 真系冇 冇得睇呢啲。 你想体验下，即系嗰个表演，其实我建议大家可以去科学馆。瞓嗰个针床都会，唔系你明知都系冇事噶，即系唔通，即系佢摆咗喺度咁耐个展品，唔通真系会出事咩？都系计好晒数。 你有冇瞓过？ 我冇，我唔敢。 你咁 咁衰嘅，你叫人哋去分你自己。 但你唔会有事，但你都系有嗰种睇嘅紧张咯。哎呀，佢真系瞓上 嚟。有冇人瞓？有冇人瞓？ 有我早排同个仔同个老婆去。 你叫咗个仔上 去。我老婆瞓咗上去，我喺隔篱有啲紧张。 你话诶好啊，睇唔落。 好啦，新闻先，转头翻嚟继续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必须小心处理减泊房起始租金的问题。何永贤出席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会议的时候又说，如果就日后减泊房是与公屋相约的2000多元，业主可能不愿意继续将单位分间出租，导致减泊房供应下跌。他又说，根据调研，现时只是有大约10%的分间单位需要作大改动，以满足日后减泊房要有窗的规定。只是可能原本能够分间成5-6间房，日后只能够分间成3-4间房。他说，过去两年公屋平均轮候时间下降，由高峰的6.1年下降至5.5年。第一批简约公屋项目大约17,000个单位，去年年底起陆续动工。首批位于元朗油博路大约2100个单位，会在出年第一季落成入伙。一连5日的香港法律周展开，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一国两制之下，本港定位为跨地区的法律和经济合作重要枢纽。他又透露，香港国际法律人才培训学院将会在本周举行启动仪式。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崔建春表示，香港有一国两制优势，可联系内地和国际，可继续提升超级联系人角色，促进内地与国际间的经贸，强调中央对一国两制坚定不移，是香港发展最坚实的基础。崔建春说，作为中国唯一实行普通法的司法管辖区，以及中国高水准对外开放的窗口，外界视普通法有利营商环境，认为香港可团结不同的市场参与者，并扩大国际联系。中方将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反补贴仲裁措施起诉至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商务部表示，中方早前已经将欧盟初裁措施诉至世贸，虽然欧盟成员国政府、业界和民众等有关各方提出大量反对意见，欧方仍然发布相关仲裁措施，对中国电动车征收高额反补贴税。中方坚决反对，为维护电动车产业发展利益和全球绿色转型合作，中国决定就仲裁措施提起诉讼。中方认为，欧方仲裁措施缺乏事实与法律基础，违反世贸规则，是滥用贸易救济措施，是借反补贴之名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敦促欧方正视错误，立即纠正违规做法，共同维护全球电动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以及中欧经贸合作大局。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听日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稍凉。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 同埋为喺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嘅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嘅权益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行政长官已发表2024年施政报告，将带领香港创新求变，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优势，加快建设八大中心，集聚高端人才，大力推动高增值服务，以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升级，培育新兴产业，文体旅融合发展，进一步改善民生，构建关爱共融社会。 我哋会按住施政报告齐改革同发展，为民生建未来，一起建设更美好的香港。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父辈的荣耀》， 由张月饰演的晓晴，林局长女儿，不理父母反对，跟随兴杰远赴广深读书。但当兴杰决定回乡创业的时候，她竟然决定独自留守广深。最终二人又会不会有团圆的一日？ 国剧夜场《父辈的荣耀》，星期一至五晚9:35，港台电视三十一。 晚上时间9:36啊，咁啊，今个礼拜咧就系咩话梁芳家嘅离别周啊，系咁所以咧， 总之我只离别勾嘅主题曲啦， 系啦，我哋咧就即系搞咗一个别出心裁，别开心面嘅，叫 farewell 上集嘅，系啦，咁啊 farewell 咧 ，farewell 上， 系啦，我讲先啦，即系因为 farewell 咧，即系对于香港人嚟讲咧，就即系都几习以为常嘅，即系我哋嗰个年代啦，即系嗰啲为你学业，为了不羁理想啊，嗱，即系咧我好得意，我好每隔一段时间咧。我就会发梦见到启德机场个内笼嘅，嗱、其实咧，一哥有冇去过启德机场噶？ 冇啊 冇 啊 冇，佢九二出世，97啊嘛度， 97先接噶嘛。 咁佢 嗱，根据屋企人嘅说法，我应该系有坐过一次去启德机场嘅， 坐车啊， 飞机 哦。 坐个飞机去启德机场， 即系坐飞机 喺北角坐去， 唔系喺福建啊，小弟 细个嚟嘅时候， 系啦，跟屋企人嚟香港嘅时候系坐飞机嘅， 即系你但系冇晒印象啦， 我半岁定十个月大嗰啲嚟嘅， 因为启德机场咧就嗱对我嚟讲咧就其实又唔系真系去过好多次或者坐好多次飞机，我谂三四次到啦，送机咧就真系多嘅，嗱点解我可能我而家即系先入为主咧，我就觉得而家咧。而家個機場咧送機已經冇咗嗰種離愁別緒嘅 feel， 好開心嗰啲人就 係啊飲茶咯，係咯係咯。以前咧嗱唔知點解可能 因為而家社交媒體 呢嚟啦，即係以前就覺得哇好凝重，即係阿伯姨咧就而家要去加拿大啦，咁我哋就去送佢機。嗱，大家咧都會有一種分外離別依依嘅嗰種感受啦。第一啦，同埋我記得好多喊嘅場面，同埋你其實真係喺嗰個好簡陋嘅離境大堂咧，你係經常見到人喊嘅。 其實喺機場係一個好 sad 嘅地方嚟， 真 係 灑淚。 同埋可能大家會覺得咧，以前送機都係一件好大件嘅事啦。咁人飛咗之後，好耐都唔翻啦，所以咧。大家會覺得，如果你唔喊又或者你喊唔出嘅話咧，你個人咧都應該幾冇血性嘅，有少少呢種壓力存在嘅，我覺得。 同埋咧，因為嗰個機場嗰個 set 咧，我覺得仲好記得㗎。咁佢其實係嗱，佢係 兩塊蛋， 佢係一塊板嘅，寫住咧就係移民局及禁區，就只准搭客。內進咁樣樣啦，咁嗰塊板咧係咁樣嘅一個，好似啲 partition 咁樣樣。 係啊，咁 唔係有睇電視劇有睇過嘅， 冇錯啦。其實好易搭出嚟嘅呢塊嘢，佢真係擺塊嘢喺度。 但佢其實佢個 setting 又幾好嘅，因為佢真係可以做阻擋到你望唔到裡面究竟發生咩事。 冇錯啦，咁以前咧嗰個你裝都裝唔到 嘛，好神秘 嘅，即係你捐個底你都睇唔到噶嘛。咁而家你就會弱略都睇到，哦佢自動門一開，你見到哦入邊咪 check 行李啊，唔知啊又走身 咁 樣樣。係啦，咁但係以前咧，喂你就覺得嗰一下佢已經做塊白。板入边咧，你唔知几时再见到。 系啊，你净系见到个背脊咋。 咁啊，喺我嘅人生当中，我亦都经历过 N 咁多次嘅送走亲人啦。咁我亦都喺嗰度走啦。咁其实嗰一幕嘅，而家我屋企即系喺三藩市屋企咧，喺个其中一沓相簿入边咧，即系其实可能我得翻廿本相簿或者30本相簿嘅，其中有一两本咧就系、是。好完整地咧，就記載咗我舉家移民嗰一日啊，搭飛機應該係93年嘅2月27日喺啟德機場嘅 93年2月27日 嘅盛況嘅。咁我唔知有冇喺個節目當中講過啦，即係詳細唔講太 多。即係好多人去送機， 好多人去送機，嗰、那個盛況係點樣咧？我記得咧，嗰、那個入閘口咧。 旁边或者过一个少少咧，其实佢有条楼梯就上去瞭望台嘅。 嗯， 咁啊一层楼咁上紧高嘅地方啦，咁你就可以去睇飞机噶嘛。我爸就啊可以睇飞机啊，有望远镜咁样样。我哋嗰嚟嗰班人啊，系可以企满咗嗰排楼梯啊！ 哇，咁劲啊！ 我有一超过100人嚟送我机噶。 哇， 好夸张！嗱，其实咧好 呢个系明星级嘅嘅。 当时咧，其实咧啲人系觉得好奇怪，譬如你有啲人经过啦。有啲乘客經過咩事？邊個走啊？ 邊個 artist 走啊？ 係邊個 artist？ 點知如果喺呢？原來喺呢件番薯咁一嚟咧，就係因為咩咧？其實係嗱，你問我係咪值得好開心咧？你我覺得係好好情深意重啊，因為證明係屋企人關係好好。因為咧我媽咪嗰邊係成日都講啦，係一個好大嘅家庭啦，即係一至七咁樣樣啦。咁入邊又散咗一大堆表哥，咁、差唔多嚟齊曬。咁啊嗰度都40-50人啦。咁跟住咧，我又極多嘅同學啦，甚至乎有老師咧，去嚟送我機。其實呢個畫面咧，我到而家都話午夜夢迴嘅時候咧，我成日都會諗翻嚟。 但點解老師都會送機咧？ 關係好好 咯， 真係呢、這個嗱，即係呢啲咁嘅學生係嘛，讀書又唔係叻。啊！但有少少才華，咁啊老師就覺得，誒、 呢、這個答，呢個好難俾反應。 我諗住想學下一個啫，點學唔到啲，你哋又唔可以，唔係因為我真係有才華啊嘛。 嗰個畫面咧，我係真係相當之深刻噶。 我想調翻轉問，咁當時喺美國回流翻香港，係咪就冇呢一種嘅？ 梗係冇啦，唔係因為我一個人自己走嘛。 咁一個人更加唔同啦，係咪啊？ 唔係，咁佢喺美國嗰個 base 又冇咁大咧，啲外國人。 有冇外國人 朋友？ 冇啦，梗係。 Farewell, Benny， 一個都冇啊！ 但係當地你都會識一啲香港人朋友。 咁都有嗰啲走之前食一餐飯， 但就唔會去機場。 冇，有人車我去機場嘅，好似我細佬車去機場啫嘛。咁都有臨別依依嘅，但就肯定唔係當年啟德嗰個畫面。而點解我會咁懷念頭先嗰個畫面？就係其實你唔會再發生噶啦。即係就算而家移民又好，上月球都好，都唔會有咁多人送你機噶嘛。而其實嗰度嗰幅嗰張相，我耐唔耐就攞出嚟睇，其實記載咗好多好喺啟德機場嘅畫面咯嚇。 咁有冇百幾人一齊影一張大合照？ 咪就係有咯，成條樓梯嗰張相， 就係咁樣企喺度影大合照。 經 典嚟㗎，係啊。咁樣邊個負責影啊？你係咪請咗攝影師？ 冇，唔記得啦。 有冇 MC Q 好生？ 冇，好啦，大家望住鏡頭先，唔記得，但係深刻嘅。你當然呢張相我唔敢全部攞出嚟，即係成日攞出嚟啦，因為入邊有啲唔係好見得光嘅人物咧。在那一张上面出现的。 哦，即是啲前女友那些啊。 梗系啦， 一个都明啦。 都唔知边个系啦。 都唔知啦。 会唔会揽住嗰个？ 当临行一刻见你赶到，对我还是最好，又话怎么说好？仍然是心里爱着你，离别之苦似匹布。你轻轻的拥抱，像说你莫再奔逃。当彷徨的心有你鼓舞，才能从未跌倒。我内心感觉到，从来未相信这是我，你的心总看不透，为你空。天过神踪，就算我开心不开心，有谁想知道？伤心不伤心，向谁可透露我最后决定？离别最好，痴心不痴心，我难于倾诉。轻松的分开，我未做到，只想一。拥抱。 即係正正因為咧，當年啦喺即係八九十年代，香港有好多呢啲離別嘅場面咁，所以喺嗰個年代就非常非常之多一啲關於離別啊、送機啊、嗰啲咩夜機啊等等嗰啲瀟瀟灑灑給我相機啊嗰啲歌嘅。咁但係咧咁眾多嘅送機歌當中，其實我最中意係呢一首啊，周慧敏嘅《千個晨早》啊。 好啦，輪到小弟啦，即係人生第一次接觸一啲叫做有朋友會移民啊，或者離開一。離開香港一段長時間咧，其實就係喺呢個嘅中五、中六嘅時候嘅，即係因為有啲朋友仔咧，佢會決定去外國讀書啊，所以先叫真真正正接觸。哦，真係有啲 friend 咧，可能你起碼三年後佢要外國讀完大學，你先至可以重新認識佢，再見翻佢又成啦。咁其中有一個嘅朋友咧，就我哋臨走之前咧，我哋就係搞咗一次大嘅卡拉 OK 聚會嘅。咁因為咧個朋友相對地屋企有少少資金啦，咁樣。咁你知即係如果係四個人唱 K， 就可能可以唱到四個鐘；八個人唱 K 可以加到去八個鐘噶嘛，大家俾一樣嘅錢。你明唔明？ 即因為大家都係俾同一份錢，咁但係嗰嚿錢越大，你咪可以唱越耐咯。係 啦，咁嗰次咧，因為全班有四十人，差唔多有三十幾人去咧，所以咧，其實我哋係由夜晚六點理論上喺度唱到第二日嘅晏晝十二點嘅。咁總之個同學就話：我屋企人話可以幫我哋搞呢個 party， 咁就你哋可能象徵式一人收翻五十蚊。咁就可以去嗰度即係吃喝玩樂咁樣啦。咁我哋為咗多謝呢位朋友呢，其實我哋私底下呢都做咗一件事嘅，就係將一首歌呢我哋就改編，就將我哋班入面嘅所有人嘅名呢就冚咗落嗰首歌入面。 咦，鄧小平咁波到何遠芳 Alan 與成龍㗎嘛。 係啦，然後就將所有人嘅名冚曬落個歌嗰度呢，再拍埋一個 MV 嘅。咁咪真係特登呢搵即可能約一個下晝，咁大家咧就坐喺操場嗰度，就嗰啲揈下揈下， 左右搖啊， 然後又拍下大家，即係叫做因為例如可能係有啲球場嘅片段，又特登可能翻 下雨天總掛念， 真係呢首啊，俾你估中啦， 真係呢首啊，咁點冚你個名落去啊？ 有，不過我嗰時個名唔出得街， 齋人名啊， 咩都有啲嘅。 球场上那可爱片段，突然又已一年，期望再会面旧朋友，就算心永未遥远，但这刻渴望见，即使重聚再短，时光可变，世界可变，人情亦许多都变迁，有共情不变，那种真找不到缺点，你我再次相见，随年和月生心碎耗损，有共情从难扭转，心内那热暖仍是纯真未了。上那可爱片段，突然又已一年，期望再会面旧朋友，就算身永未遥远，但这刻渴望见，即使重聚再短，时光可变，世界可变，人情亦许多都变迁，有共情从真找不到缺点，你我再次相见，随年我月生心碎耗损，有共情从难扭转，心内那热暖仍是纯真未变。 我記得第一句啊，好似因為個同學叫正言啊。是男仔嚟嘅，球场上那可爱正言咯，跟住就将我哋班入边嗰啲名字再塞入去啊，成日同埋你问我，即系当然系粗糙嘅，即系个剪接片段，但系真系特登我哋系成班揾翻平时嗰啲班会嘅片段啊，打篮球比赛嗰啲片段冚翻入嗰条片入边，好似喺个卡拉 OK 房度播翻出嚟。 咁啊，正言咁点啊？ 梗系喊啦，系啊！但系原来大家四五年后又真系见翻啊嘛， 真系见翻， 翻翻嚟香港做嘢嘅。咁偶然呢条片会喺社交平台嗰度会弹翻出嚟，当年今日，然后偶然大家又会揿入去踢翻啊嗰阵时做啲咁嘅嘢咁样咯。 喂，咁但系边个唱啊？一哥唱啊？ 成班一齐唱嘅合唱，全部都合唱。 好在喂，但系可唔可以摆上去嗰啲社交媒体嗰度，等公诸于世，大家都可以听下 咧？我要搵翻条片啊，因为唔系我去做剪接同埋去做。mixing 係咪叫 mixing？ 即係有嗰啲人專專緊，因為嗰陣時我哋有機會再講，因為我哋嗰陣時唔知沉迷咗喺拍片呢樣嘢咧，我哋拍咗啲咩《賭城風雲》啊、SDU 片段啊嗰啲嘢嘅，係啦，咁所以嗰陣時就興起啊，不如喺佢臨走之前就送一條嘅即係一首歌一個 MV 俾佢，就揀咗古巨基嘅呢一首《有共情》，係咁樣咯。 其實呢首歌咧，我一聽嘅時候咧，我都諗起一啲嘢嘅，因為話說有一年咧，嗰、那個係叫做省港杯啊，哇，正所謂喎一個。系啦，有一年嘅省港杯啊，咁咧基本上咧就咁啱嗰年好似系唔知，即系嗰啲咧嗰啲唔系几多十就几多五咁样嗰啲年份咧，即系五或者十咁上下咧，即系特别大家觉得咧需要做啲嘢嘅嗰啲年份，每一次省港杯咧。当这个广东队来香港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个叫做大家吃餐吃一餐饭的一个晚宴咁样啦。咁嗰期呢就成日帮他们做嘢，咁咁啱呢就係嗰个叫做省港杯的欢迎宴，咁全场有好多香港的球员啦，同埋有对家的球员咁啦，又有啲足总嗰啲高层啦，譬如会长霍生啊，跟住贝君奇先生啊等等，全部喺晒度。咁呢啲同事呢，足总嘅同事呢，佢就突然间呢就话，喂，不如今年我哋搞啲新嘢，咁佢哋咧就抄翻好多相，就係過去 N 咁多年咧，佢哋喺省港杯裏面咧影過嘅嗰啲相啊，咁就好，即係其實幾好啊做得，但係咧嗰段片段咧就啲相不停跳下跳下，冇音樂嘅喎，咁對於我哋呢啲做慣電台嘅人嚟講，咁你就會覺得好奇怪啊，咁我就話，喂，我冇得評述嘅喎，因為我唔知道嗰張相究竟嘅來龍去脈，裡面嘅人係啲咩人，我都唔知噶嘛，咁跟住我話，喂，不如拍首歌落去啦，咁然之後即係大家聽都會睇得開心啲啦，咁樣，跟住就揀咗呢首 有共情， 哇！跟住成件事真係完全唔同曬，你知唔知睇到阿霍生咁樣啊？即係大家都會覺得好感動，同埋你會諗翻起好多以前嘅嗰啲時光，可能即係佢嗰啲比賽其實。佢哋每一場都有經歷啊，又或者係佢哋見到相裡面自己後生嘅時候啊，咁會有好多嘅想法咯。咁好啦，到我啦嚇。 我俾翻個音樂你。 唔係唔緊要，冇乜時間，你又整個有正所謂俾我。係啦，咁嘅冇乜時間，我就快講啦。咁啊，話説。 唔係，我聽日有 下集啊， 下集 farewell 下集係啊， 禮拜三有 farewell encore。 唔係咁樣嘅，因為咧我諗起，如果你頭先你哋講送機啦，就突然間 pop up 咗送機呢樣嘢。咁喺我人生當中咧，其實都送過唔少機嘅。其中一次咧，我覺得都幾霹靂嘅，因為頭先講話去到機場係會喊噶嘛。咁而嗰次咧，嗰位主角嘅喊咧，可以話係驚天動地。我冇諗過係可以喊到咁嘅。而呢一個人咧係一位男士嚟嘅。 哦， 都係唔好爆太多啦，因為你都識嘅。 哦。 一位我哋嘅前輩嚟嘅，咁總之咧，佢就即係要離開香港啦，舉家咁一齊離開移民咁啦，好多好多年之前，咁跟住我哋就一齊去送機啦，咁跟住佢就極度， 我冇去嘅， 你冇嘅，我記得未識你啊，你未翻嚟香港，係啦，咁 未有才華住嗰陣時， 係啦，咁咧跟住咧就好多我哋嘅同事都有去送機啦，咁然後咧喺現場咧，大家都知道佢一定係會忍唔住會喊噶啦。咁我又為免，同埋因為又係好似你嗰啲咧，哇！成村人一齊送機嗰啲，咁我就咁冇理由，咁我哋行到埋去，其實嗰種感覺就係好似啲人結婚咁樣，即係招呼唔到啊，招呼唔到咁啊！你唔可以 entertain 曬所有去嘅人，咁所以我哋呢啲流羅就不如行埋一邊啦。咁然之後我就行到好遠，但突然之間傳嚟咗一下巨響，就係一個大 霹靂嘅啊咁樣，跟住我一望佢唔係啩？點知一望真係佢喺度喊緊。 哦，嗰個人喺度喊緊。 係啦， 即係佢係移民嘅主角嚟嘅。 冇錯啦，咁係佢喺度係勁喊，好似一個小朋友唔捨得大家咁樣，係好大聲喺度喊。咁跟住咧，全個機場都係喺啟德啦，全個機場所有人都望住佢，但係佢我嗰下我感覺到咧，佢係。佢幾 enjoy 嗰種被注視嘅感覺嘅，我哋不如去歌啦。其實呢首歌冇乜關係嘅。我想再聽多一樣嘢就係咧，其實酒咧嚇，除咗話咧叫移民會酒之外咧，但係大家分開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狀態嘅。咁但係因為今日講離別啊嘛，咁所以我就諗住食翻落啲歌詞度啦。咁正所謂別離沒有對錯，要走亦都解釋不多嘅。咁揀呢一首，我覺得就係最適合不過。 要走也解釋不多，現代說永遠已經很傻，隨著那一笑去火花已消逝，不可能付出一生那麼多。 情一次就要放過，我怎會想穿心窩，若是厭棄了再不蹉跎，如共你分開應有機會再愛一個，不可能付出一生空虛過。你我情如老般經過，心知道再愛痛苦必多，願你可輕輕鬆鬆放低我，剩了些開心的追憶送走我，家人了解之後認清楚，你別是笑笑明晨剩我一個，潇洒女也會記起當初。 若你的心中孤單再找我， 若你的心窩中空虛再找我，不必痛苦當憶起我。若是嫌弃了再不蹉跎，如共你分开应有机会再爱一个，不可能付出一生空虚过。你我情如路般经过，心知道再爱痛苦必多，愿你可轻轻松松放低我，剩了些开心的追忆送走我，皆因了解之后认清楚，离别时笑笑凌晨剩我一个，潇洒女也会记起。 好，张智霖、许秋怡现代爱情故事，多谢各位。 别离没有对错啊， 啊 倒数得翻两日咋， 留低咗第一条嘅伏线啊，究竟系做啲咩咧？现代爱情故事啊， 系、哎、啊，系东京爱情故事啦、啊，哎呀， 咁听日就要播小甜魔晶啦， 哎呀，咦，依家咁嘅嘢嚟啦， 粒装啊， 拜拜。